给贵妃摆身，我当中啊呀，给那贵妃伺候，为王怀春难耐，是神者无人，自相欺来，真令王有感情之谈呢。写一江湖的，我要在龙床打水，看着贵妃进晚蒙混回来，与王见面，佩服未在。说刘舍之意，一旦放开心里时，任意水到打天地。 Wow.